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我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被风吹过的夏天，这是记忆当中纯白爱情的年纪。风吹过的四季那么多，我们怀念的却是那一年少年自己和青春的你。欢迎你在这样的一天能够继续光临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年纪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为爱心动的瞬间却能在往后的时光里永远鲜活。有人说这可能吗？我想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就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还有身边的爱人身上找到那种为爱落下心跳一拍的感动。听到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人最怕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陷入爱里。

生活的爱几圈，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上，我的爱情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声音的质感是各式各样的，在唱片市场，这些形态各异的声音可以被包装成精美的样子，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但是我得承认，有些声音不需要什么特定的概念或者是包装，简简单单的一开口就能够马上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这样的声音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祖师爷赏饭吃。下面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就是一个祖师爷赏饭吃的典型，声音的质感好到性感撩人。伴随这首歌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 Can't believe it's over, I'll watch the whole thing fall, and I never saw the writing that was on the wall. If I'd only knew the days were slipping past, that the good things never last, that you were crying. Summer turned to winter, and the snow it turned to rain, and the rain turned into tears upon your face. I hardly recognize the girl you are today. God, I hope it's not too late. It's not too late, 'cause you are not alone. I'm always there with you.We'll get lost together till the light comes pouring through. It's when you feel like you're done and the darkness has won. And babe, you're not lost. And when your world's crashing down and you can't bear the thought, I said, babe, you're not lost.Life can show no mercy, it can tear your soul apart. It can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gone crazy, but you're not. When things have seemed to change, there's one thing that's still the same. In my heart you have remained, and we can fly.Bear the cross. I said, baby, you're not lost. Yeah, yeah, yeah. I said, baby, you're not lost. I said, baby, you're not lost. Ooh, yeah, yeah. I said, baby, you're not. Thank you. 在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能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时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时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记忆。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自己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一定心灵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走不开岁月大步，即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终走不开生活之路，只想你仍安好。仍然能踏着落在照相，讲起了只有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词，